形状曲形，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这个王殷跟孙芝、孙茂昌两个人打赌比武输了，打这儿说顺漳州往外跑，一直跑到杭州，想拜剑客为师。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只有不敢想的，没有办不成的。你也不认得人剑客，怎么就能收你呢？那你不敢想，你敢想，你往这方面努力，那没准就能成。听说呀，剑客好下棋，十里亭那儿有茶棋馆，天天这儿守着，真不含糊，跟一和尚跟那儿下，自己跪在剑客吕留良的身后头跪半天，大伙儿瞧不下去了，让这伙计过去啊，惊动惊动他。错来剑客呢，早知道这人在身后都跪着，他来头一天呢，这吕大先生没来，确实没来，可转天就来了。老头来的还挺早，老头来那会儿呢，王英还没来了。这伙计呢，受人之托呀，是忠人之事，他呢可就跟老爷子说了，说昨儿您没来啊，有一位上茶馆找您，看您没在呢，就让我给打发回去了。哦，老爷子一听，谁呀？我不知道谁，是姓王，说是叫什么我还给忘了，一小伙子挺精神啊，这个说要拜您为师，跟您习武，是个慕名的意思，慕名而来。看您没在呢，就回去了。可是呢，我得跟您说点细节。什么细节？跟我这一子儿没花，一分钱消费都没有。倒不是他不想花，他一问这价码啊，我瞧得出来是疼钱。大概呢，不老恨富裕的。伙计会说话，伙计还是打算呀，成人之美，成这事情。 他得了解这老头，这老头要是势利眼，老头就守财奴，老头就嫌贫爱富，那这话说反了，老头一听哟，这么色呢，连碗茶水都舍不得喝啊，到了茶馆一分钱消费没有，在门口等着，干蹲的马路上蹲着，这还拜我呢，这拜了我也拿不出多少银子来，老头就拂袖而去了。可是这个伙计他了解这老爷子，这老爷子第一自己不缺钱，第二呢没事他还施舍人家呢，那多少有钱人家的少爷啊，连弹带搬带着多少金银珠宝去拜摊去，全都不收，不爱财都轰出去。那穷苦人家里那小孩别看没钱，知道用功，有出息啊，懂得上进，老爷子看着喜欢，或是文或是武，详加指点，细心的教导，临了还给钱，还资助你。这老爷子是这脾气，所以伙计呢要渲染一下啊。这王英还是个穷小孩，穷小子没钱，可是说了，说您来呢让我啊跟您说一声，这两天他上这等您来。老爷子一听，我人称剑客，我的武术是不错，跟我想学的人呢大有人在，但是亦不可轻传，穷苦人哎，慕名而来，大老远的到这儿来，我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呀，可是我也不能随便拉口子，谁一来一进门，这您是剑客啊，我跟您学学吧，这就趴地上磕头算我徒弟，那也太草率了。观察观察，你说这孩子来了吗？这会儿还没来。好嘞，他来了他也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你暗中告诉我呀，这孩子长什么模样，坐哪儿，你也别说我来，他要问你你就说我没来，那这不我说瞎话吗？你看，那你不能让我这么大岁数说瞎话去，你觉得咱们爷俩是你说瞎话合适，是我说瞎话合适？那还是我说得了。那行，您找一旮旯您坐着吧。这难了，他老上这儿喝茶下棋来呀，同摊熟的人很多，认识的人不少，来了总要打招呼，他又是个有名望的，又是个长者，你就不认识，瞅您老头您进来坐着，您喊上声大爷也是正常的，哇，大爷您早来了啊，您喝我这个，不，咱两遍了啊，这个隔桌不让，隔桌不让，客气客气，是不是？这天天来的都知道他是剑客爷，得挨个嘱咐，老头不嘱咐，得这伙计去嘱咐去。好，您来了啊，来了，您看见吕老爷子了吗？啊，看见了，别理他。怎么了？这会儿正生气是怎么的？不，很顺序，倒没有到情绪。那干嘛不让我理他呀？他不是不让您理他，今儿是凡人不理，世人都不理。您说还理您吗？那世人不理，那就别理我了，是不是？他我是人呢，是不是？我非过去理他，我来不是人，我干嘛呢？什么意思？不知道，您也甭问。嘱咐了，今儿都别跟他说话哦，自个儿这喝闷茶。王英还真来了，王英来的也不晚。伙计借着蓄水的功夫呢，可就告诉啊吕大先生了，老爷子，就这小伙子哦。老头就打他跟前过，他不认得也是枉然呢。干坐了半天，问好几回，老头没来，又走了。打这说吧。他天天来呀，老头也天天来，嘱咐家里头了，说他要上家来找，就跟家里人告诉他， 跟他说我外出了，不在就是了，有什么事儿上茶馆找去。那么连着暗含着看这孩子几天，看他确实第一呢面带忠厚，不是奸佞之辈，第二呢愁锁眉间，往这一坐呀腻歪，这个心情肯定理解呀，千里迢迢跑到这儿就为拜我，连面都见不着，他有他的心事。第三呢暗含跟着他看他的行为举止，一看呐真省，就在茶馆门口蹲着，跟着他回去一条蹲小店，自己的铺个卷儿，跟人家呢挤大通铺，那罪也不好受。您现在哪位出去出差旅游，您也不受那罪，是不是？罪不记了，那个快捷酒店就是房间小的，咱不说星级吧，是不是？那多少星多少星的那个，那阔了，那据说住一宿也得一两千啊，因为我没住过，我出去都有人给报销啊。我上哪演出他也得管我住，我不能再自己打电去，是不是？所以具体那房费我不知道，又我又没开过房，你说是不是？哎，所以这个甭说外地，北京房钱我也没有，哎，外地也没有人朋友上我这儿来，因为我不会上网，什么网友上北京找我来了，找不着我啊。您找我，您就上书馆找我来得了啊，我也不着得吃也不着得喝的，哎，他不知道多少钱，怎么也得快捷酒店，哎，板八可能就能住一宿吧，大概是，哎，这个大通铺现在没有，过去那大通铺，当然有钱人住高间，人家都是自己的单间，你没钱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得这个买凉饽饽就凉水，真省。老头一看他是过日子人，有的人是当面省，他背后他疼自己。哎，他跟别人一块出去啊，他不要好的，哎，您甭说请客，就别人请他的都不吃好的，自己回去也胡吃海塞。这路人呢是吝啬抠门，这孩子不是，这孩子是真省，他没有钱。为这个孩子的行为所感动，这不错，是个好孩子，这还不放心，干脆我约个朋友吧。说好了约普陀寺的一个大和尚，大和尚的法号叫姓禅，姓禅法师。除了这个和尚下棋下的不错，跟吕大先生能玩到一块儿呢，那说现在话您都懂，段位差不多吧，他不能上下手差太多了，专业的九段跟业余一段他下不到一块去，你就让他几个子下的也没劲，俩人棋力差不多。另外大和尚善于谈相，大和尚会看相法，把这个事情跟和尚一说，姓禅法师说好，我跟您去一趟吧。哎，由这个普陀寺啊够奔十里亭，到十里亭茶馆这儿了，大伙儿呢这几天都已经嘱咐到了，谁不理他，都远远的坐着跟和尚俩摆棋。正好呢王英睡着了，冲盹儿，伙计过来这个蓄水呢，老爷子暗含着可就指给大和尚了，你看没对脸整对你，睡觉那孩子那就是要拜我这个，你看这孩子怎么样，他的天分如何，是不是好人，你看看他的面相。这个我说到这儿我还得给您解释啊，什么也是信则有不信则无，是吧？您要信什么面相啊手相啊周易啊八卦以至于各种的算卦，是扑克牌是帕子牌啊，是六爻啊，是啊弄六铜钱搁一个龟壳里边一喝楞啊，是不是啊，是您爱信哪信哪个，我是通通不信。哎，我个人身边这样的奇人异事也有几位，他就说准了我也不信， 更甭说他说的不准了，哎，但我也不能拦着您各位信。这东西我说不准它有没有科学性了啊！咱坐这说书，咱不能说，哎呦，谁谁谁的面相可准喽，谁谁看手相可神了去了。您各位找他去了，您让我能宣传这个吗？不能说。这个相法，要是给一般人看，哎，瞧瞧他的流年封建，总要有一个江湖口，和尚跟吕大先生就不必喽。那废话就甭说了，和尚目力也很足的，离得挺远，看这孩子睡觉，哎呀，小孩也是困了，睡得还挺匀实，睡得挺香。好，怎么好？你看见没有啊，准头方正，两拳高耸，这叫三山得配。准头是鼻子，两拳这地方都高，鼻子高，颧骨高，三山得配。我看完这个，我对着镜子，我瞧瞧我鼻梁子没有啊，塌身跟瘪鼻梁，我倒没分鼻孔。那颧骨也不老高的，那是不是我这三山就不老得配的呢？啊，你这玩意儿不能信的，要不说相不自相，一不自一，你也没有给自己看这个的，是不是？准头方正，双拳高耸，三山得配，这个孩子的根基不浅，良而有伦，哎呀，是个天生的福相，造化也有。再看看他的慧根啊，这个五官呢，这个眉为保寿官啊，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啊。一官好主十年旺润，一官不好主十年败运。哎，这个孩子五官不错，嗯，单摆福哥都分得开啊。吕大先生一听废话啊，分不开，纵一块那包子啊，可不都分得开吗？嗯、啊。这个双眉不好，哦，怎么不好？这个人这个两眉啊，先轻而后重。这个孩子呀，一骄一傲，你看这玩意儿，你神了。咱您听前文书，您知道了，这孩子是这性格呀。那和尚瞧出来了，双眉啊，先轻后重，我不懂什么意思，大概是这地方啊淡点，后边啊。浓眉，你看浓眉不好看，是不是？你看我们出去演出化妆，过去还都要特意的把眉毛都给描一描，哎。而且呢，他这个双眉成斗，这我也不懂，书人都那么写，我就给您这么说：双眉成斗，就是成米那斗，那是不是倒八字儿？我觉得这么着是像斗，他又没连上。据说眉毛连上能心重，咱不懂啊，哎，他要连上了那就不是成斗了，连上了那就成一犄角了。他斗的底下有空的，是不是？他装米用，他肯定没连上，成斗是倒八字，倒八字怎么好看呢？是不是？一般的人反正这眉毛都是这样的，稍微斜着点。您听我们说书了，这位啊，这个双眉啊，斜插入鬓，斜插入鬓，剑眉虎目，再有点斜儿好看，反正冲上怎么也比冲下强，倒八字比正八字强。哎，双眉如斗啊，还算不错。嗯，就说他聪明，也就是说他的天性或是文或是武，他总有些个造就，他不是那太笨的孩子。就是这个眉毛先轻后重啊，这个人教会了他，他也给你惹事儿，一骄一躁，你就干脆说是不是一好孩子吧？孩子没跑，我瞧着准，不错，不是这个啊，奸淫，什么这个偷盗窃取这样的坏人没有？为什么呢？目下平时。眼睛目下平时，哎，存有阴之，就是他的 福分，这都不错。当然您要看相书上具体的这人呢长什么模样，有很多讲法，包括哪有敲子哪有痦子，是不是这痦子长在哪儿，这都有很大的说法的。有好的得留着，不好的还得给点了去，点痦子拔牙，过去可是江湖人啊，吊坎行话叫戳黑，他痦子是黑的，拿香给他戳下去，戳黑。哎，这行话呢实际啊它跟外语差不多，它是若干个单词组成这个词组，再组成短句，是这意思。哎，没有专门学行话的，我们都是从小熏。这江湖上呢九金十八号，哎，金呢就是看相的这些个，这个汉门就是卖药的，多少种，哎，酱肉搓招柴，酱汉，你们什么叫酱汉呢，这您都懂，酱啊就是一个人一个大汉，哎，酱汉就是卖大力丸，卖硬伤药的，这个都归为酱汉。哎，这药只要治黑红伤，这都归到这一类。哎，这个驼号，您的顾名思义，一驼一驼的，什么膏药？哎，驼号是膏药。这个招呢是招了是眼睛，卖眼药的；柴是牙，啊，卖治牙的、拔牙的，这都归到一类。这都是江湖。他除了不治病之外呢，他也不至于让你恶劣了。让你病情恶化了也不至于，只不过那会儿的人呢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的人都有点医学常识或者科学常识，上这当的就没有了。哎，所以相法要聊起来啊很深，咱不必细说了，但是看这个面相，看这个手相，能够瞧出这人身体好坏来，这个是科学的。中医最讲究望闻问切，就普通人也会说这么句话，哎，今儿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啊，你看他一定这人精神不佳，或者是发烧，或者感冒，或者觉得哪胃疼哪不好，他的脸色苍白，他的脸色不好，发青灰发暗，这一般老百姓都能瞧出来，这个还是有科学性的。大和尚观完王英的面相，下一段语，这人不错，说您能收啊，那行了，正好王英过来，扑通往这一跪，跪着吧，再看看你的意志力怎么样啊。这儿伙计一知会老爷子，老爷子见台阶也得下呀，你起来你起来，你干嘛跟我这跪着，你是干嘛的。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